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昨天呢结合着临床，咱们通过人体的外表来观察我们一些肾的功能也好啊，紊乱了或者降低了，出现故障了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些相关的知识。今天继续和我们的姚老师给大家往深处再做介绍，好不好？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昨天我们正说的带劲儿了，时间到了。 大家爱听吗？ 爱听，大家听的可感兴趣了。 好，大家呢喜欢，咱们就多说点，说细点，好不好？好嘞。是吧？咱们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又说了呢，舌苔前面没有，但是呢舌根 有。厚厚的一层 舌苔，厚腻，这就甭问了，就是肾经啊， 湿热了， 湿热，有的是寒湿，寒湿是什么呢？寒湿啊，它颜色是黑的，而且呢，这个滑晕。那么今天继续说什么呢？我们说说牙齿吧。 牙齿也和肾有关。 有关系啊。 中 医怎么讲啊？大家这个通过有的人学中医啊，听这个中医的养生保健呢、我们经常听这句话，肾主骨生髓， 牙为骨之余。 就说呢，我们通过这个牙齿也能厚厚我们的肾，是不是？骨之余怎么讲呢？就说的你的肾好不好我们从这个牙齿 也能看得出来。 能看出来。牙齿坚固。 说明肾的功能就好。 不错。有的呢满口这牙都活的。 那不用问了，肯定是肾虚了。 是的，是吧？有的这个肾虚的牙疼和其他有火的牙疼不一样。 它是酸疼。 哎呵。 发酸。 这一点呢姚老师掌握的非常的准确。因为那个火牙是疼的是不可忍受。 对。 就像人们常说的牙疼不算病疼起来哟真要命。是不是？ 是的。 让你吃吃不进，让你睡你睡不着这个是火。所以说实证和虚症怎么去鉴别这个我们多说上一句，是吧？这就明显了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疼的吃不了饭睡不了觉，那甭问了，那就叫实症。那就叫实火。是不是？刚刚我们说的这满嘴的牙疼，疼的呢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呢疼起来呢是一种酸痛。是不是？ 是的。 而且这是满口牙。这就分出来了，是吧？我们不讲了吗？是吧？八纲辩证，是吧？分出寒热 这个虚实。 我们讲的比较多。是吧？寒热这方面讲的比较多。 是的。 这方面呢我们又说了虚实。大家知道了。 就好辨别这个虚症和实症了。 这是中医的这基础是吧？八纲辩证，是吧？阴阳寒热表里虚实嘛，是吧？我们结合着临床的这个症状去给大家这个去分析大家明白了，是不是？是这样的。如果你满嘴牙疼，你可别当火治，是吧？别当实火治， 尤其是老年人。 对，你说我来点牛黄解毒吃吧。是吧？那上写着牙疼了，是吧？那你就错了。是吧？不但吃不好， 而且呢 又伤了阳了， 吃坏了， 嗯， 是吧，应该朝东走，你朝西走，是吧，离目标是越来越远了啊。所以我们讲的这些紧密地结合临床，结合实际啊，大家知道了哦，怎么去分，是吧，你分清楚了你就知道了哦，这种虚火你不能吃什么玉黄解毒啊，黄连清胃啊，是吧，这个三黄片啊这类的你就不能吃了。 还是那句话，虚火不能当实火治。 哎，对，是这样的啊，那我们就清楚了，是吧。这是啊满嘴的啊这牙啊，这是说呢骨之余啊，骨之余。实际上我们这牙呢它也去分，也是分，是吧，五脏啊，这个呢我们就不做过多介绍了，是吧。我们就说说前门牙吧， 嗯， 好不好。前门牙有的呢早早了，哪个牙还没掉，哪个也没合动，就是前门牙掉了，而且是啊上面的前门牙。 那它和肾也有关。 有关系。 哦。 啊，有人说了，哎呀我那个掉的不是上门牙，我掉的是啊正中间的下门牙。那是心脏。 那就是和心有关系。 哎，对。 也就是说这个上门牙属肾，下门牙属心。 哎，这就清楚了，是吧。哎，一见这个活动，哦，就给你气象预报了，提示了啊。过去我们不知道，反正牙掉吧，分哪个呀？ 对， 是不是？你这样你就知道了。哦哦，我们眼睛有分，是吧？我们舌头也分啊，我们牙也分，是不是？所以呢，每个人的情况啊，虽然是牙掉了，但是要知道啊，我们牙齿发生的变化啊，你学了这个知识。啊，那你自己就清楚了，啊，是怎么回事？是实火是虚火呀？掉哪牙是跟哪个脏啊有关系？ 对， 啊，这不就清楚了吗？ 清楚了， 啊，清楚了，嗯，好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头部的，啊，这个基本上呢，我们就说完了， 说全了， 说全了吧？ 嗯， 从头啊，这个头发呀，从耳朵五官嘛， 都说到了， 啊，哎。眼睛啊也说了，耳朵也说了，是吧，舌头也说了，嗯，牙也说了，嗯。在下面再说呢，咱们就说这个手吧。 手也和肾有关。 有关。是吧，这个呢也是我在临床四十多年一个观察。 嗯。 这个呢你要查书啊还真没有这一条。 那您跟我们讲讲吧。 啊，哎还真没有这一条。是吧，他这个呢手的哪一个啊指头的变化跟肾有关系啊，哎就是小手指。 嗯。 啊小手指。说我们跟大家呀在讲这个中医的这个经络时候啊，我们怎么跟大家说的啊，手上啊人体呢有12条正经啊，上肢啊有三条阳经啊，有三条阴经啊，腿上下肢啊也有三条阳经三条阴经啊，那么手上呢啊这个三条阴经啊分别呢这个循行的哪个指头啊它有固定的线路。 对。 啊你比如说肺经它行于呢我们大手指。 大手指。 哎，凡是阴的，嗯，大家注意啊， 都在内侧。 哎，都在内侧，手臂的内连呢，手心呢这一侧。 嗯， 啊，所以阳经呢都在啊胳膊的外侧啊，这个手臂是这样的，是吧？大家说了说以前讲这经络，没有说这手能看出肾来，是不是？ 那今天提到了这个查肾虚的方法，就应该提到这个手和肾之间的关系， 哎，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刚才说的大手指是吧，是什么呢，是肺啊，走的是肺经啊，嗯，那么说呢中指我们走的是心包经， 嗯， 是吧，哎，就是四指和五指啊，这手放这儿呢我们走的呢是心经啊，心经， 嗯， 啊，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给大家介绍那个心脏点就是在心经啊，你去查心脏好不好，一看哟 哎，你这儿四五指这个手卡下面怎么有一个鼓起包来呀、啊？啊，像花生米大，那甭问了，心脏不好了，是不是啊？心脏不好。说我们这个呢，说这个啊，查肾从来都没听说手上的经络能啊， 能查出来肾 呢？哎，能查肾， 就是啊， 这个也是啊，从我们临床啊实践也去观察啊，中医这个啊这个知识呢，它是传统的知识啊，首先第一要需要学习啊，需要继承啊，在继承的这个基础上啊，我们还得要继续的啊，得进步，得发展，是不是啊？发展啊，所以我们看着呢，一伸手啊，哎，发现有的人呢，这个小手指啊，伸出来之后呢，往外撇， 哦， 啊，不是啊， 不直溜了， 不直溜啊，不是呢，这个五个手指一伸出来是吧？是并一齐的， 就是五指没有并拢的那么齐那么紧。 哎，他呢往外撇，嗯、为什么往外撇呢？啊，这个题儿啊，一直困扰我很长时间，是不是？啊，我就观察，啊，就询问，啊，最后知道了，啊，凡是这样呢，肾不好了，啊，这点上我们又给大家多说几句。这个我们发现什么呢？最后这个我们就找这个理论根据啊，啊，你这种现象观察了，它肯定啊，它有一定的内因。啊，一定原因嘛。啊，后来我们发现什么呢？啊，我们发现了这个，嗯，这个小手指这个外侧， 嗯， 啊，就是我们这个手横纹吧，到这个我们把这个手指啊合拢，发现呢，这个手啊，手心中央这个横纹出来了，是不是啊？ 是啊。 出来一直啊。到末端，这个末端正好呢在我们小手指的外侧， 是的 啊，外侧，这个外侧终点就是一个穴位啊，就是一个穴，什么穴呢？这叫后溪穴。 后溪穴不是调理腰疼的吗？ 你看这不是腰为肾之府吗？ 哦，就这样和肾挂上钩了， 这不搭上车了吗？ 嗯， 是吧？而且这个后溪穴，它管什么腰疼啊？它管 腰际疼痛。 腰际啊，就是中医的说法，用现代医学就是腰椎。 哦， 腰椎。哦，是这样的，是吧？就说呢，当你这个腰椎出现问题了，你看这个后溪。是吧？整个把这小指的这个形态形状都改变了， 就给扯的弯曲了，外撇了。 对了，是吧？这个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示吧，还有很多业内人士，是吧？我们也希望大家呢，看看去临床上做一些观察。 哦，这就是您临床上通过几十年观察总结出来的这个经验之谈。 哎，大家去验证验证。看看是不是这样，是吧？如果这样呢，它准确率是吧？据我观察是比较蛮高的，啊，大家分头去观察，啊，我们不是从医的也可以去观察，好不好？ 对， 再看看，是不是，啊，你的腰椎有没有问题呀？现在腰椎病很多呀， 嗯、是的， 啊，腰椎盘脱出啊，膨出啊。是不是 突出啊？ 哎，突出啊！ 嗯 啊，什么椎管狭窄啊？ 狭窄了。 什么压缩性骨折呀？ 骨刺 啊，都很多。 是的， 是不是？哎，咱们看一看啊，看看他那手指。但是有一样啊，你再让他伸手的时候呢，你我说的啊，跟姚老师说的这个前面这个内容，你先不要做介绍，不要做介绍啊，哎。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他，来，你伸手我看看，什么也不要讲， 就很自然的把手伸出来。 对，这句话就点出来了。你又告诉他之后，是吧？他在心里有一种意识， 尽量把这手靠拢，那个就不准确了。啊，他是有意无意的，他有那么意识了。所以说呢，你不告诉他的时候啊，你去伸手， 冷不丁的去查。 啊，这样的伸手呢是非常自然的，是真实的，是吧？就是在他思想上，不存有任何的先入为主的这种意识，啊，是这样的啊。大家去观察观察，看一看，啊，同时呢。一个是呢，咱们这个查的这个，肾虚啊，这个跟肾虚啊有相关的这些，人体外表的一个症象，它一个是可以查，同时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呢还可以去自我康复，啊，这点我们一定要把这句话，不是说你查出来了，是吧？我们老百姓说你查的对，关键就是怎么去解决。 还能利用它去解决这个疾病的问题。 哎，这一点上呢，你必须去结合，是吧？你知识光讲知识不行，是吧？你必须得讲方法，是吧？我们的目的是，啊，听了以后，是吧？一个你讲知识，我们多了解了，是吧？另外呢，怎么去解决？你得拿出招来。 对。 哦，我们说了，啊，就是我们出现这种情况。既可以查出来认定，同时呢我们可以去按，有自我啊，自我康复的方法啊。怎么去按呢？我们用四个是啊，你比如说我们去按什么呢，用右手去按左手。哎，那我们这右手呢，四个手指头啊，把大拇指啊刨出半啊，其他四个手指头我们去呢，揽住我们的左手这个小手指。那么腾出来的大手指干什么用呢？把它弯曲。啊，弯曲以后用我们的大拇指的指关节。哎，做什么呢？做小手指这个侧面。啊，这个侧面的按摩。是不是啊？啊，这就简单多了。啊，就是我们刚说的，啊，那个手纹呢，是不是？正好了，中指，哎，正好到我们小手指的侧面，哎，我们就用这个另一个手的，啊，大拇指给它圈起来，啊，其余的手指头呢，四个揽住这个小手指做固定，啊，这样呢，我们去按，哎，这就行了，啊，这叫呢自我康复。啊，我们常讲把健康握在自己手里啊，自己做健康的主人呢，这都是美好的梦想啊。你没有这些知识你也不懂，是吧？那你怎么当这主人呢？你主人你理财是得知道家里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你什么都不知道，哪放哪你都不知道，是吧？家里有多少财产你也不知道，那当不了主人，是不是？我们当健康的主人必须把这些情况都有要明白，所以我们就需要脚踏实地的实实在在的啊，把这些啊跟我们健康相关密切的啊这些知识，是吧？以及啊怎么去自我康复的方法啊一一教给大家，好不好？ 好。 这个我们说到了啊，这个熟了，咱是不是应该说脚了？ 那脚也和肾有关。 对，是吧？啊，我们说说脚吧，是吧？这个脚呢，我们先说一个比较明显的啊，我们往往是查这个糖尿病患者，是吧？我们曾经有一句话啊，久病及肾，糖尿病的患者，啊。这个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然而这个并发症呢，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呀？啊，都关注的是吧？末梢神经炎啊，就是糖尿病脚。 是不是？糖尿病足。 足。 啊， 说点文词啊，足，糖尿病足啊，很多人是吧？就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最后呢？啊，断指， 是吧？断肢， 截肢了啊！ 截肢了， 嗯， 啊，知道这个，还知道哦，糖尿病，是吧？影响眼睛，是吧？很多呢，现在的失明啊，其中很大的一个比例就是因为糖尿病造成。 对，造成了这个并发症。 哎，后来又发现糖尿病影响心脑血管， 嗯， 是吧？但是呢，对于糖尿病影响肾，这个说的不多。啊，说的不多，是吧？这个我们特别强调，是吧？最后糖尿病，是吧？这个死于两种原因，是吧？你看截肢也好，眼看不见也好，这命还在了，是不是？最后他的死亡，一个是呢，是吧？ 导致了这个肾衰竭。 哎，一个是死于呢肾衰竭， 嗯， 啊，所以我们这就联系起来了，是吧？联系起来了。另一个呢，死于什么呢？也死于，嗯，不是糖尿病造成的，是吧？脑栓塞。 最后死于全身性的血管栓塞。 所以这我们要清楚。这做尸检的时候一看，哇，血管全都堵塞，是吧？啊，所以说有糖尿病，是吧？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哦，啊。啊，吃这个降糖药，吃那个降糖药，嗯，一验呢都是验这个血糖，是吧？高低，是吧？都担心这个，都把这个做一个标尺，实际上呢，啊，我们曾经提出那么一个观点，啊，当你有了一个病，啊，在治的过程当中，是吧？要注意还有一个防字， 嗯， 那有的朋友一得了病以后，好像这个防字啊，是你没病的时候去防。啊，这一点上我们也给特别啊多说上两句，强调一下。 嗯， 是吧？啊，没病我们要防，有病呢，那早发现早治疗，这个对吗？对，但是还不完整，是吧？必须要知道什么呢？当你有了病，一方面治，还有一个防字。 对， 那就防什么呢？就防这个病的并发病和并发症。 对，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 这个意识啊，我们还要，不是说今天啊，我们在讲到这个肾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把这个呢，借着有机会，我们就多宣传这个。 李老师经常一谈到这个糖尿病，就谈到这个肾。 对、 嗯， 是吧？所以这方面，是吧？我们大家清楚了。 嗯。 对这很多的糖尿病要有这个意识，当你有了糖尿病，不仅仅是。把你的血糖 问题了、啊、 哎，降下来，稳定住。同时呢，要注意啊，防它的并发病和并发症。 对。 啊，这一点上啊，对。那么说来道去，说我们不是讲的查吗？对，糖尿病，你去查查他的肾，这怎么查呀？能查到吗？能查到，啊，你看看他的什么呢？太溪穴。和昆仑穴，如果我们出现这个去一摸去，里边没有肉了，啊，就两层皮儿，是不是？就两层皮儿，这就甭问了，是吧？就肾虚了。 对，典型的肾虚。 典型肾虚了，特别是，是吧？糖尿病时间比较长的， 比较明显。 特别特别明显。 嗯。 这方面内容啊，还有不少了。 嗯 啊，咱们一啊，大家感兴趣吗？ 感兴趣、啊， 感兴趣，哈哈，是不是？又简单又方便。这个咱们下档节目接着给大家做介绍吧。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

4009196686，祝您抢定成功。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水潺潺，破石